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36集大结局。 小孩子家家的，不懂不要乱问，让他们讨论去吧，我们先吃着。 于是大家开动了。小坑坑突然在鱼丸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。 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宝贝啊！ 用筷子挑出了一枚透明的蓝珠。 诶， 仙子双眼发亮，掂住了宝珠。 是梨的东西，梨，快来，你的记忆找到了。 不一会儿，梨跑了进来，衣冠不整，面色微红，呼吸不匀。看到那枚鱼腹中取出的珠子，大喜，夸小坑坑钓得好，钓得棒，捏着珠子喜滋滋地离开了。再出现在橙子的面前时，已是一脸高深莫测的笑。窝在角落里的某橙心虚地问， 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记忆珠找到了。 啊，恭喜啊。 我刚刚发现啊，你描述的细节和真实有很大出入啊。 啊？ 嗯，不如我再来描述一次。于是，两人就沉浸在沦丧的昔日重现中。逆和坑坑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，站在沙滩上准备出发。仙子、梨、橙子前来送行。你再次低头端详了一下手中的小纸条，上面是某城写下的一串住址：某某市某某路某某小区某某号严果果。 这是个什么人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找他？ 小逆还是满脸的怀疑。 相信我，他呀就是超功率大瓦数太阳一枚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其实啊，你们的缘分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 有吗？ 小逆还是怀疑。你保重啊。黎面色凝重，严果果同学他是见识过的，他其实很不放心。看着黎沉重的脸色，小逆忽然有不好的预感。小坑坑扯住某城的衣角。 老婆。 眼角忽然瞥见黎叔叔脸色一沉，委屈地改口。 程姐姐，你要去看我。 一定一定了，你到人间以后就会发现啊，有成千上万的老婆人选在等着你呢。 真的？ 小坑坑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向往。逆转向仙子，正欲开口感谢他多日的照顾云云，就听仙子慈爱地说， 一路顺风。 小逆大窘，看来仙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让他滚离儿子和媳妇的二人世界了。于是在众人挥舞的小手绢中，逆驮着坑坑翩然飞向他们的太阳。橙子抹去眼角的小泪花，叹了一声， 果果，人我给你送去了，你可要抓住呀。 湖地岛，阳光明媚的沙滩，某城枕在梨的膝上，怀抱了一枚光亮可见、洁白如玉的蛋。当他十月怀胎，满怀期待地等到宝宝降生的那一天来到时，见到的却是这枚圆圆的大龙蛋，吓得哇哇大叫啊！仙子婆婆闻声赶来，眉开眼笑。 龙是卵生的，人是胎生的，所以你们的孩子卵生胎生的几率各为 50%， 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来来来，让我瞧瞧我家孙儿。哇，好标志的蛋啊！哼，这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孩子，生性活泼，韧性不羁，将来呀，必是个翻江倒海的主。 哇，仙子，你好厉害呀！ 从蛋壳就能看出命理。 哪有，是因为啊，你怀孕期间乱吃仙丹，必定会影响孩子的性情。将来啊，有你们头疼的了。 哎呦喂啊，姐妹们切记怀孕期间不可乱吃补品啊。 那要多久宝宝才能从蛋里出来？ 要敷一年，从今往后的一年里啊，你走到哪里就要将蛋抱到哪里。 所以橙子就连晒个太阳都要抱着这只蛋。太阳很温暖，梨的腿很有弹性，身上还散发着特有的清香供它呼吸。正舒适的昏昏欲睡时，看到碧空中空降一枚超级无敌大帅哥下来，笑盈盈朝他们走近。 哇，梨，我终于见到比你帅的人了。 哼，不爽地掐了他一把，站了起来。父王，某城手忙脚乱地爬起来。 龙王，怎么变了样子了？ 哎，这是我的本尊呐。 帅到崩溃的龙王笑眯眯地说。 来来来，让我看看我家孙儿。哎呦，哎，好标志的蛋呐。 拍了拍，摸了摸。 你们的母亲在哪里啊？ 在山上。 某城结结巴巴的。龙王转身去山上寻仙子了。 哇。 某城挥了一把口水。 好帅啊，跟仙子婆婆好般配啊，不知他们两个是怎么结缘的。 啊，妈妈本来是异族的仙子，一日到海中戏水，被父王遇到，悄悄偷走她的羽上。她找父王索要羽上时一然而去的，就有了我。好简洁的描述啊。妈妈就再也不能回去了，心却仍然高傲，不肯屈尊到龙宫中居住，就住在这个岛上。父王想来看他时，要经过母后跟妈妈两个人都同意才可以。有的时候呢，母后同意了妈妈不同意，有的时候妈妈同意了母后不同意。所以一年到头也不能来个几次。 唉，龙王真是不容易啊。不过全是他自找的，李子你不可以学他哦。 李子微笑，目光流转，舌尖不禁轻扫过唇边，低头啃。某城忽然不老实起来，离轻蔑他的舌尖，警告他专心。橙子却还是一个劲的乱扭，微微离开，蓝眸闪动着危险的光，气喘不匀。你要是再乱动，我们就到房间里面去讨论一下细节。 不是啊，是蛋壳里有动静。 橙子指着怀中的蛋惊叫道。他轻轻地将蛋放到沙滩上，蛋身正在微微颤抖，颤抖越来越剧烈，时不时响起突突的声音，有什么小东西正努力地要破壳而出。两个家伙伏在地上，对着蛋壳捏着拳头，咬牙鼓励。 加油，加油， 加油，加油！啪的一声轻响，壳上面出现了一道小裂纹，然后迅速扩展。噗的一声，蛋壳被踹开了一个洞，一只胖胖的小脚丫子探出来，又缩了回去。随着里面的小东西再一次努力，蛋壳彻底的裂开了，上半部分被小家伙的脑袋顶了起来，裂缝中露出了一对乌溜溜的眼睛，好奇地望着他们。橙子伸手拿开宝宝头上的蛋壳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就呈现在他们眼前。橙子的耳边顿时响起了一首熟悉的歌曲，这个长着犄角拖着大尾巴的小龙人，如仙子的预言，童年时就显出他惹祸精的本色，整天骑着碧水兽追小修扯红毛，等到稍大一些更是真正的恨天无耳，恨地无环， 天若有饵，他就把天揪下来；地若有环，他就把地掀起来。玉皇大帝的脖子都要去骑上一骑，直角的翻江倒海，天昏地暗，活脱脱一个神见神丑、鬼见鬼哭的狂妄邪神。然而现在的小龙人小嘴巴嘟嘟地撅着，一副粉嫩可爱完全无害的乖宝宝样子。橙子和梨子全然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是怎样艰辛的抚养，捧着他们心爱的小宝贝，你亲一口我亲一口，身周冒着幸福的小气泡。 亲爱的小耳朵们，我是林少侠，龙子驾到到这里为止呢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虽然专辑结束了，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。还记得龙三太子曾经说过，他妈妈是异族的神仙吗？啊，就是那个自称为无欲无求的仙子。他的种族是异族，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神族。想知道他们种族的一些爱恨情仇的搞笑故事吗？那么林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部基本上也是由原班人马配音，并且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部搞笑专辑《妖骨》，妖怪的妖，骨头的骨，也叫做《桃花异醉》。大家都去听一下神族的故事吧，林少等你哦。